钢骨结构，背山面海，看人海浮沉。欢迎入住都心兆镇海景第一排。 哦，对，开始录了。上礼拜跟阿桃，朱伟跟阿桃有跑出去吃饭，回味已久。 对，很久没见了，对不对？好像应该有半年了吧。 上一次，然后再上一次就是吃韩国菜，但是其实我觉得很好玩，因为其实我在我自己的个人 IG 上面有 po， 然后我有 tag 就是我们粉专，但我后来想想，就是我就要把那个。我在想，本来在想说，是不是在 IG 粉丝上面，就是你知道，就是如果我 tag 你的话，你可以就是引用你我的文章在那个 story 里面嘛，对不对？ 对 ，IG 的机制上，所以我本来在想说，那我是不是把我 tag 我们两个的这个 story 放到海景第一排的粉专上面？但后来想说，我对我们不是要增加神秘感吗？那这样不就听众会知道我们是谁了？ 你说就是我们真实的 IG 是不是？ 对，我们真实的 IG 就被人知道，但我后来又想想，不对，亲友团很多，应该大家本来就知道我们是谁了。 也是，等一下，为什么你没有开那个镜头啊？突然看到， 就跟上次的理由一样，因为我现在就是穿吊 卡，还是穿睡衣，是不是？ 很邋遢，我偶包很重啊，这是一样的事情啊。 哦， 而且我们今天这一集要聊，在要聊的原因不就是？就是起始于这个 大 头贴吗？所以想说让你有点可以带入的情绪啊。 好，我现在换了一个位置，因为我发现那个雨声跟外面的车声对我有点干扰，你这样还 OK 吗？ OK， 我其实没有听到这些声音的。 好，那就好，好啦，那我们就直接从那个大头贴那边。 对。 嗯。 你要分享一下为什么吗？ 这大头贴，你说你的大头贴吗？ 没有，简单来说就是为什么会做这一集？这一集那我来讲好了，反正就是 anyway 这一集的那个标题叫做第一次亲密接触。大家如果到时候看 IG 上面的那个梗图，应该会是很像一张 ET 跟人类第一次接触的照片。但其实我们要讲的今天不是外星人的事情，我们要讲的是第一次约会这件事情。那为什么会讲这件事情？是因为上礼拜也是跟今天一样，就是我周末在家，天气热，又没有开冷气，所以其实是穿吊嘎啊，我觉得很邋遢，我不想让我心中的女神阿桃看到我这个样子，所以说我就是把镜头关掉，镜头关掉就会出现我的那个账号登记的那个大头贴啊，上面是一张照片。阿桃上来就问说：“这张照片看起来很特别，是什么照片？”啊，我就跟他解释说，这张照片呢，是我某一次跟一个妹子出去外面约会的时候，第一次约会的时候，我们去画画，然后那时候他帮我拍了一张照片，对，所以才会有这一次的主题。但我其实觉得蛮讶异，我们没有做过这个主题的。或是说其实有稍微提到，因为我记得很多很多集以前我没有聊过出去约会这件事情，但是应该没有就是具体的放在初次约会这个主题。 没有，因为我那时候是讲说你这张大头贴放很久了，我印象中从大学我就有看过这张照片。 对， 但是我是上礼拜我第一次听到你说这是你跟某个妹子第一次出去约会的时候妹子帮你拍的。 对，而且我觉得那个约会就是我个人觉得就是一起去画画这个行程，这个约会是一件很屌的行程。对，但大家可以听听看，就是阿桃作为女性她的想法是什么。 好啊，那你现在要先讲这个画画故事吗？还是 画画的故事吗？我们要这么快进入就是批判我的这个形式吗？对，反正就是大学的时候，那时候我也是刚结束一段感情，然后所以其实在交友软件上面认识了很多妹子。那个时候其实交友软件跟现在不太一样，现在不是那种什么没有什么 iPad， 也没有什么什么什么Tinder， 也没有什么柴犬这种软体。那时候很多时候我们是用微信，对，但是我觉得现在就是大家不要批判微信，大家不要批判微信。 微信可以用交友软体哦。 对，微信以前有个功能是摇一摇功能，就是你如果摇一摇的话，就是全台湾 附近的朋友， 也不是附近，它其实最远可以到印度。我真的我摇到过印度人，但是反正就是大家不要批判我那时候载了这个中国的软件，反正就是就是那时候有把微信当做一个交友软体来使用，然后那时候当然就有摇到一些在台北的妹子，那就聊了一下之后，大家就有约出来就吃吃饭啊，聊聊天之类的。对，然后那时候就是跟一个妹子出去嘛。然后我一开始就在想，那我们第一次要做什么？但是，其实画这个行程也不是说我一开始就觉得说，这个就是一个必胜招，而是因为我那个时候刚好 结束一段感情嘛，那我其实有点想尝试一些我本来没有尝试过的事情。那我之前一直很想去学画画，所以我就是刚分手那阵子有去学画画的课程，所以想说，哎，那不然就是邀请对方一起跟我去画画这样找了。所以一开始也没有想说这真的就是一个约会行程，反正就是 anyway， 就是我们俩第一次出去的时候，我就是带他去画画，然后哎，结果反应其实很不错，因为我发现就是蛮多人第一次约会的时候，其实会担心、会尴尬，或是没有话题聊。但是画画这个东西，就是它其实门槛很，你要说门槛高嘛，它其实也不算高，就因为你不一定要画得很有艺术感，才会让对方觉得这场约会是好玩的。就是，如果说大家只是胡闹的，或是很轻松的去画，其实也会让你们两个增加很多彼此的认识跟互动，然后也会让你们整个约会除了画画以外的东西，有很多东西，有很多材料可以去聊嘛。所以我就觉得，其实后面的经验都觉得，把画画当作第一次约会的行程是一件很棒的事情。嗯， 所以你之后每一次约会，你都会带女生去画画？ 应该是说，不是这样讲，是如果我今天没有特别跟对方聊到，说是对方没有讲说，那我们第一次去做什么？我通常都会觉得，画画其实是一个很不错的行程。 哦 ，OK， 好，嗯，那我，可是我觉得这个东西，万一比如说你遇到一个不喜欢画画的，怎么办？ 那你当然就是第一次你因为你不可能说，阿桃，我们两个出去按，就是我也不告诉你我们要做什么，这我们两个第一次见面哦，我们俩碰面之后我就把你眼睛蒙住，然后到画室前面才把你眼睛打开，没有这种事情嘛，所以你还是会问对方说，那我们去画画好不好？所以其实对方如果说，那但我想去看捍卫战士，虽然我已经看了三四次了，我还是觉得，那如果说对方有表现出。 可是我觉得这很怪，就是这种东西，比如说我的意思是说，初次约会应该要做些什么，或者是要去哪边，要做就是要干什么，应该是比如说我们在暧昧，我们一开始 maybe 暧昧的时候是在交友软体，或者是转到用Line 或者是其他的讯息的方式在线上聊，那应该多少都会对于对方的一些喜好或者是他的个性有一些了解吧。对不对？比如说，假设如果我们有一段有一些暧昧的话，我大概就会知道说，你上礼拜有跟朋友去看了哪部电影，所以我就不会再提说要看这部电影了，对吧？ 嗯， 对啊。然后，因为我们讲到第一次约会，我自己我等一下再分享我自己，比如说对于画画这个想法好了，因为等一下我们会讲到就是初次就约会可以做些什么，说什么嘛，然后不要做什么。对，然后我想先讲一下，就是之前。可能之前比较年轻的时候，常常都会有人说约会有一些禁忌，就是比如说不要吃那种爆米花或者是很容易卡牙齿的食物，像什么龙眼菜渣啦，或者是黑胡椒，或者是气味很重，或墨鱼面等等的。你有听过这种说法吗？ 我有听过这个说法。事实上，我很久很久以前，大家现在可能有些听众不知道有雅虎奇摩知识家的存在，我曾经还在上面发问过，说第一次约会要做什么。 真的假的？ 真的有这种，或者 是去查说，因为其实不是只有我才问，大家不要 get， 就是上千个人都问过类似的问题，所以我会去爬说，有没有什么大家都觉得不错的初次约会的一些小 paper。事实上，上面也真的是有讲到蛮多东西，但我其实像你刚才讲的说，不要去吃爆米花，或是不要去吃那种卡牙缝的东西， 卡牙齿的东西， 我觉得这个东西。蛮取决于不同年龄层或是不同的时代对于约会的想象，因为其实对我来说，我其实现在不会觉得这种东西是叫禁忌，它反而是一个 不会叫什么， 不会叫做是一种禁忌啊，就是它反而是一个很好的，很自然的去认识彼此的一种方法。 就是你没错啊，但是你第一次约会的时候，你还是会想要呈现你自己比较好的那一面给对方看嘛。就是我觉得这是很难免，不是说我们一定要很做作，而是说你第一次约会的那个用意，就是在说我想要好好认识跟了解你这个人，对不对？但是你同时又想要顾及你的外在的一些形象或者是你的装扮的时候，你在挑选食物上面你就不要选的那么的复杂，或者是说那么的容易让你担心说我会不会卡牙齿，或者是说像我吃汉堡或炸鸡的时候，弄得全身是满嘴满手都油腻腻的， 嗯， 对吧？ 还好吧。可我今天，假如说我今天真的是跟一个我觉得很可爱的妹子出去吃意大利面， 那他就点了墨鱼面、嗯、然后他吃完之后就是露出他的牙齿黑黑的给我看，然后对我笑，我觉得我应该会超晕的、欸、 你会觉得 我超晕的、欸、我就直接晕了你知道吗，我就开始会想象、哦哦、我们的孩子一定会很可爱。 那我是菜渣呢？ 菜渣我觉得如果说我们两个 等一下、嗯、我觉得你刚刚讲一个前提是很可爱的妹子，我觉得很可爱的妹子做什么应该都很可爱吧。 对，但这个又取决说，其实大家对于你要约一个人出来的时候，其实你对于对方都是蛮有好感的，就是通常这个好感是正直的，所以我觉得只要不是那种当着你的面就是把鞋子脱下来抠脚，或者是挖鼻屎挖鼻屎来把它吃掉，我觉得就是不是这种东西的话，我觉得就是身为一个正常人在外面会做的事情，其实都不会是扣分的。对我现在这个年龄层啊，那当然对我可能。高中或大学时代，我自己的想法当然是跟现在不一样，因为我那时候可能会觉得，哎、欸、呀，初次约会，我要让觉得别人觉得自己看起来体面，我可能不会穿 T 恤，我会穿个衬衫、嗯嗯嗯，看起来比较正式一点点，或是显示说我在乎、嗯嗯嗯。但其实我觉得我现在自己的话，就是、嗯、看起来干净整齐，然后好好的自然表现、嗯，不要冒犯到人家，我其实就觉得这是一个第一次约会很重要的几个要素了。 哦，所以你觉得就是有建基在就是双方都有好感的情况之下，在我们这个年纪上，你会觉得说就比较不会像是禁忌这样子，你反而会觉得这是一个可爱的行为。 嗯、对啊，你不觉得吗？哦、还是说你觉得就是男生就是如果第一次出来有什么，现在你想 吗？我自己的话、嗯，如果第一次约会他牙齿有菜渣或者是黑胡椒的话，我会可能善意提醒他说：“哎、欸，你牙齿有东西。”可是，但我不希望我自己发生这样的事情。尤其是我回家之后照镜子，我才发现说：“哦，天哪，我竟然就是牙齿上面这么的脏 啊！” 而且有的时候 你包袱也太重了吧？ 没有，我的意思说，这当然是第一次约会，还没有就是要熟不熟的情况之下，就是会。可是比如说，如果交往到后期，当然就觉得还好。可是我觉得这个也要取决，就比如说，如果就是一点点还好，可是如果真的是整排，比如说像我的牙齿其实很平。它其实蛮容易卡东西的，如果卡了很多，你就觉得很恶心啊。 我好，我觉得我现在就是跟你在讨论这个东西，我觉得还是很取决于你们两个在初次约会以前，大家是用什么样的形式在跟氛围在跟对方互动。那譬如说是我今天是我跟阿桃，我们两个在交友软体上面，或者是我们在其他的管道上认识，我们是用比较轻松诙谐的方式在互动的话，我觉得如果我出来，然后你真的就是说你牙齿平，然后你卡了一堆黑胡椒好了。我可能就会跟你讲说，哎、嗯欸，你很喜欢吃这个黑胡椒鸡排哦，你牙齿蛮多黑胡椒的。 不行，我觉得这会让我很尴尬、欸，哎，这不行。 会吗？好吧。 对，我不没有，我可能我觉得女生可能是性别有关嘛，我不知道啦，但是我自己真的觉得我没有比较没有办法接受这件事情。对，但是比如说像我之前有在那个笨板上面有看到一篇文章，我觉得蛮有趣的，就他们去约会，然后可能就真的太紧张了、嗯，然后他们就去吃牛排，那听起来可能是一个蛮 safe 的食物，就是他可能 还是吃夜市牛排，还是吃高级牛排， 可能是餐厅还是怎么样，他没有说，啊、但是他就是切一切整块牛排飞出去，啊、可是这个时候我就会觉得，哎、欸，这个男生还蛮可爱的这样子。对， 我觉得可不可爱要取决于他就是牛排飞出去之后他的反应耶。 嗯嗯嗯嗯哼 哼哼哼，对啊， 你说他是很惊慌失措还是把他剪裁 对对对对对对 就是说三秒英国研究三秒怎样讲，然后立刻剪裁装作没事在那边切，是不是？ 我自己会觉得这个其实蛮 safe 的，就是这个反应很可爱，但是因为有些人可能就是会飞出去之后开始过度紧张，然后跟你道歉。那我觉得，你如果真的是太 care 这件事情的话，反而会让就是对面的这个人很有压力。 哦、，OK，、嗯、好吧。可是其实，嗯，我不知道哎、欸。但是因为其实我觉得我自己的约会经验其实蛮讲 丰富的， 就是没有。我觉得就是怎么讲，次数当然是有一定的次数，但是我觉得。但并不是每一个有 dating 的就一定都会成为另一半这样子。然后，我自己的经验就我觉得无聊，就是可能就是吃吃饭、看看电影就这样。没有，我从来没有过就是有男生说，哎、欸，要不要去画画这种东西。 哦，那你觉得你会晕吗？ 画画吗？ 对啊。 我先讲，我好刚好可以回答这个问题，就是我先说我自己是一个没有很喜欢画画，或者是这种就是。很需要坐下来，因为我是属于一个比较动态的，所以当他说、 找我去画画，一开始我可能会想说，哈，我就可能有点无聊，但是基于不好意思，但对对方有点好感的情况之下，我还是会赴约。对， 嗯，欸，可是其实说实在，因为我上周有跟一个当兵的朋友一起出去外面吃饭，然后我们有聊说，他其实最近想要约一个他认识的一个同事出去外面约会，嗯，然后说，欸，他们要去爬山，我那时候也想说，欸，我想说怎么会有人把爬山当做初次约会的 时候，欸，我有欸， 欸，但是感觉就 对，就感觉你是会买这个单的人啊。 对， 我 是会， 我觉得约会去爬山超奇怪的。还是说听众朋友， 啊， 你们可以私讯给我们，就是告诉我们说你自己觉得第一次约会要属于静态比较好，还是这种动态会比较好。 好，欸，我觉得你因为你刚好讲到这个，我觉得那我就直接讲，我自己第一次约会的时候，就是我自己觉得爬山的经验对我来说是蛮不错的，就是刚好也可以讲到就是初次约会应该要做什么或者是谈什么。那以我自己是女生异性恋的角度，我自己是约会的情况之下，我喜欢比较轻松可以聊天的。然后因为我觉得第一次就像我刚刚讲的，第一次约会其实就是想要认识这个人，我想认识你，我想知道我们的价值观，我们的兴趣，然后我们互动的过程。那我自己觉得，在双方有一定的暧昧的基础之下，是有一定的基础之下可以制造一些肢体接触的机会。 嗯， 因为我其实有过就是有一定暧昧程度的约会，然后也有完全没有任何的暧昧的，就是有点像是盲约嘛，就是反正我那时候好，我稍微讲一下，再花3到5分钟讲一下这个故事。就是这个盲约就是我完全不认识对方，然后可能就是在 PTT 上面就是觉得说，欸，刚好今天下午有事，那时候 我单身刚失恋嘛，然后就是可能心情没有很好，然后就觉得说，欸，下午的时候可以随便找个人就是看要去看电影还是什么，然后在没有任何条件的设定之下，然后也没有性别的设定，然后就是以今天下午有空的人就可以可能 maybe 一起去淡水走走吃个东西这样子，然后就约了一个男生，他刚好是男生，然后他整个大迟到，然后因为我们完全都没有交换照片，所以他那时候给我的感觉态度就不是到很积极，所以我们那时候我那时候我们选的地方约会的 也不能讲约会啦，就是说可能一起出去走走聊天的那个 地方就会是比较是有很多人有很多摊贩的，就是你比较不会尴尬或无聊的那种。对，所以那一次结束之后，其实我就没有再跟那男生有任何的接触了，因为我觉得就是他给我的态度是有一种就是还蛮外貌取向嘛，我也不是在说我自己 讲，你好像讲过这个故事对不对？ 我讲过这个故事，对，对，但是我就稍微提一下，但反正总而言之，那个经验我后面我是没有再跟这个人约的。那我现在要讲的第一次约会是跟刚刚那个很不一样，那个完全就是都不认识的情况，但是这一个呢是我觉得有暧昧到一定的程度，我是觉得可以做的，就是你可以制造一些肢体接触的机会，比如说像我们刚刚讲的爬山，那时候我跟我的暧昧对象约出去其实是骑机车的，就我会搭对方的机车，那个时候就会有一些肢体的接触，可能比如说你可以趁机因为要讲话，你就可能会贴近他一点啊你知道我的意思吗？ 各位女性听众仔细听了，这是阿桃的约会小撇步。 可是我真的觉得这个部分要很小心，男生也是，就是你一定要看两个人暧昧的程度还有互动的情况，就是如果你觉得对方完全都对你没有好感的话，你不可能去做这件事情，要不然你就会被告性骚扰啊，人家就会觉得你很恶心，或者是你想干嘛。对，一定是在双方都很想要都已经很喜欢对方，然后想要再想这更进一步的时候。对，然后我刚刚讲就是爬山，我觉得我那时候会挑选爬山是因为这是我们两个都喜欢做的事情。对，就是我前面有讲的，这是我们聊天聊了蛮长的一段历程，然后我们都聊到爬山，然后那个时候我们可能就是都是属于比较户外运动派的，然后可能都会说，哦，我已经有去过哪边哪边的，就像我们一开始讲到哪部电影是有看过的，哪部电影没看过，那其实爬山也是，那我们就会分享说，哎，这个我还没去过，那哎就很话题，你其实就很自然而然的可以搭上，就说，哦，那不然就下礼拜我们就一起去那边啊，然后就约成了。对， 然后那时候我刚刚讲的就是搭乘机车嘛，其实就很顺理成章的就会有一些肢体接触的一些经验。然后我觉得我会选爬山，我也觉得爬山 OK，是因为我们已经有一定的认识的基础，也有一定的好感的基础。那在这个爬山的过程当中，是只有我跟他，那我们就是一起做我们喜欢的事情之余，我们还可以边聊天去更认识对方。然后我觉得爬山也会有那种彼此照顾对方的感觉，比如说，我可能就会带一点，比如说我本来带一根香蕉，但是今天跟他出去，我可能就会带两根香蕉，或者是甚至那一根香蕉，我们就可以吃一半，就你一口我一口，你知道？ 好色哦！ 我是，我没有别的意思， 我 但 刚 是。 差点，我刚差点要讲出"耳男"，就是那你要吃他的香蕉 等一下，我举香蕉真的不是真的没有其他的意思，但是我们爬山是真的有会带香蕉或者是一些能量棒，什么 吗？ 都刚好都棒状 怎 物， 么都棒状物？ 没有啦，就是反正就是我觉得就是这过程当中你就会觉得说，有一种因为爬山不可能一直都在走嘛，那你可能就可以稍微停下来，然后就是吃一点食物啊，然后又再继续聊聊天，那聊的话题我觉得。也会更深入，对，然后 嗯哼哼哼， 甚至在分食的过程当中，也会有一点叫交换唾液的那种 好心机哦！ 对，就是，可是我觉得你那个朋友，如果那个女生她也是喜欢户外型的运动，我觉得这是很 OK 的。但是如果她是一点都不喜欢，她是那种文青路线，喜欢喝咖啡，就是坐在咖啡厅的那种，我觉得当然就会有风险。所以还是要看你们聊天的过程当中到底聊了些什么，然后对方是不是真的喜欢做这件事情，或者是对你有好感。 嗯， 对， 因为我自己想的话，就是户外运动对我来说，初次约会最大可以接受的程度，就是大概健行而已。就是爬山对我来说是一个比较累的动作，就是甚至可能大家都比较累的在那边爬山，所以其实没有太多互动聊天的机会。我自 对 己 啊， 啦， 所 嗯。 以我觉得就还是要看个人啊。比如说像你讲的那画，可能对我来说，我可能就会觉得比较静态的活动。但比如说爬山这种，可能对有些人来说，就会觉得就是没有办法好好打扮，可能就会流很多汗，然后可能还要考量到体力的问题。所以我觉得就还是很看个人。对 那你 啊， 自己还有经历过什么？你觉得还蛮就是有趣的初次约会吗？ 有次的出去约会，其实我的约会真的是蛮无聊的。我不会讲有趣，但是经验比较好的就会是爬山那一次， 你真的很喜欢 那一 爬 次， 山 对，因为我刚好个人很喜欢爬山，然后我觉得在另一半的过程当中，就是另一半如果他也是跟我有相同类似的兴趣的话，我会觉得是可以一起做喜欢的事情，我觉得是蛮幸福的啦， 嗯，可是我其实 对。 我在想爬山这件事情，就是假设说要离开台北去爬山，那可能有时候要开车或是骑机车。其实对 对， 于有一些人来说，他会觉得说第一次约会要跟一个人在一个密闭空间里面，是 对， 蛮会有压 所 力 以 的。 我觉得真的要看呐、啊。比如说，就像我刚刚讲到在那个 PTT 上面的那种盲约，我就不会想要跟他去爬山，因为我觉得很尴尬。然后那个车程我也不会想要拉太久，像那种盲约，我就会想要就是找一个，比如说maybe 可能是电影，就是可能就走电影前面跟后面。就是需要 social 一下，然后跟这个盲这跟这种就不太熟，然后就是交友软体或者是 PTT 上面认识的约会的样态，我也不会挑，就是时间也不会太长。对，就是会比如说去逛那种老街，或者是说去那种游乐园，你就会有很多的旁边的外在的刺激，你可以用这些东西当话题。可是如果说你跟这种半生不熟的，就是去爬山，或者是说去外面野餐，有的没的，你就会觉得很尴尬。你们可以聊的东西不多，然后 他们可能有 你也 猴 不 子 想 会来 要， 骚扰你了 对，但是不会，但是你也不会想要揭露你自己太多，你懂我的意思吗？对啊，所 懂。 以大 我自 概 己 是 其 这样。 实觉得，就是现在大家知道越来越多课程或是导览可以参加。我自己觉得，其实初次约会约这种东西还蛮不错的，就是像都市导览，就是 哦，你 比 之 如 前 说 讲 那， 过那个， 对，像岛内散步。哎，其实我个人我们没有收他的业费，但是我很欣赏岛内散步。譬如说，就是如果说我今天约阿桃去参加一个2到3个小时的大稻埕的某一个特定主题的导览，我觉得其实还蛮好玩。或是去西门町参加什么样的导览，我觉得也蛮好玩。或者是说， 今天可能有一间那个厨艺教室有开课，我觉得如果初次约会可以就是约去 煮东西， 就是 学 几个小菜，或是学蛋糕，其实好像也蛮有趣的吧。 嗯， 而且就 是 煮菜， 我觉得要看兴趣啦。 就是这种手做的煮菜的时候，也会有很多可以肢体的接触哦。 哦，你说从后面环抱来说，哎，蛋要这样打是不是？ 这是在演哪一出？有没有被告？ 对啦，就是我觉得还是要看兴趣啦，可能在第一次，因为我觉得像我刚刚讲那种盲约的机会应该不多，通常在你会愿意花时间或者是花金钱跟这个人出去的前提是因为你跟他有一定的聊天的过程，对吗？ 嗯、哼哼哼， 然后可能有一些些的好感，然后想更进一步的认识对方才会约出去嘛。 嗯， 对吧？对啊，所以我觉得可以运用在还没约出去之前，可以先了解，就是闲聊一下。那我觉得最安全牌应该就是看电影，然后就解散这样子。 对，可是看电影真的，我觉得真的看电影其实真的是蛮无聊的。 嗯，对啦。 嗯，而且有时候你看一些电影，你是想要自己一个人看。像我自己其实比较偏爱看文艺类型片的人，我其实是不喜欢，就是跟。 哦， 不适合跟可能不适合的人一起去看。 嗯嗯嗯，你讲到看电影，我突然想到之前有一次，很久很久以前，我那时候就很年轻，大概17、18岁吧。然后那时候就是有被讲大哥哥好像有点奇怪，但他确实大我蛮多的。然后、 嗯、大家都知道阿桃喜欢比较年纪长一点的吗？ 没有啦，反正总而言之，那时候也不是因为基于我那时候真的觉得只是朋友，然后就是去看电影。我自己觉得这行为不太妥啦。现在想一想，就是他那时候看了类似那种，就是我有点忘记电影。你的名称，但是就是《绝命终结战》吗？就是不管这一群人确定是要死掉的，但是有些人没死掉。 对，《绝命终结战》 哦、对嘛？对嘛？嗯嗯嗯。然后那时候就里面其实有很多很血腥的画面，其实我不太敢看。然后我是真的不喜欢，我不是为了要吸引他还怎么样，所以就是在那边扭扭捏捏。但是我是真的不喜欢太血腥的画面。然后可能他看到我可能头撇过去啊，或者是遮起来之类的，他就会有想要有一些肢体的动作，可能就是。他的手可能来帮你盖眼睛啊，还是什么的。可是我那时候觉得没有很舒服 啊，他似乎可能有一点侵犯到你觉得安全的距离了。 对对对对对，就我觉得我没有那个意思，而且我也对，就这样。 我觉得我们刚才在聊这个初次约会做什么好的时候，我们其实聊到蛮多东西是比较偏形式上，就是要做什么。我是说，就是活动的部分。但是我在想，阿桃，你有没有觉得就是？撇除掉这些不同类型的活动，有没有什么一些重要的应对的核心，或是一些气氛的营造是初次约会不管什么活动都通用的？ 你说气氛的营造，你说话题的展开吗？还是什么？ 对啊，或者是说你应该要让对方在这个初次约会之中对你有什么样的感受？ 我要让对方有什么感受？我觉得初次约会就是，我觉得真的就是自然欸。然后我就不要太刻意做作，然后就是好好的去，我觉得我自己觉得从以前到现在的经验，我觉得就是真诚。虽然这样讲好像有点学术，可是我真的觉得就是你很真诚的，就是带着我想要多认识你的这个心态，那并不是说哦，我一定要跟你成为男女朋友，或者是说我一定要上到你的这种心态。我觉得那个感觉真的是感觉出来。就是你在约会的过程当中，你能不能够好好的呈现，就是说，哦，我今天就真的只是很想认识你。那如果你之后不喜欢我，或者是我们没有办法交往的话，也没有关系，还是可以是很好的朋友。对，我自己的想法是这样啦，我自己在约会现在啦，当然以前可能就是有的时候就觉得可能没有想那么多，但是现在这样回想起来，我觉得。对方抱持着什么样的心态跟你约会的时候，我自己我会有感觉，但我相信其他人应该也是。 嗯哼哼哼， 对啊。 哎，好，那既然说完就是约会的时候要做什么，那现在应该要来约会的时候不要做什么？ 我自己觉得， 嗯， 我自己觉得迟到是大扣分啦。就是当然还是有例外的情况，我觉得这个是没有关系。对啊。 我自己是觉得关于迟到这件事情，我不知道有没有在节目里面讲过，其实我是一个时间洁癖非常严重的人。 所以即便不是男女朋友或者 是浪漫关系的约会，我都会觉得迟到对我来说是一个很大的雷。 除非那种路上车祸那些，你觉得就算了，没有关系。 对，而且我觉得就是，我不知道这是一个很奇，我不知道这是一个惯例，就是因为我通常如果说我去约会，我其实会提早可能10分钟到。然后我其实还蛮享受那个，就是对方来的时候问你说：“哎，你到很久了吗？”然后我跟他讲说：“没有，我刚到。 ”为什么这样？你就直接说我等10分钟了。 我觉得这好像有点听起来有点自我打脸，就是我们前面一直在讲说，就是你要真诚。但是我个人不知道为什么还蛮憧憬，就是讲说没关系，我刚到。这是不是有点父权？ 为什么？你觉得这样很 gentleman 吗？ 对，我觉得有一点吧。笑屁笑， 好，没有啦，我真的也觉得迟到是很扣分。像我刚刚讲那个例子，就是那一次的迟到之后，我就不太想再跟这个人约了，因为我觉得他给我的那种感觉就很不好。对，不是只有因为迟到这件事情，而是说他可能一开始并不预期他可能是跟可能是可爱妹子约会。如果今天可能换作是 maybe 长相没有那么好看的，我觉得他应该不会那么后续应该不会那么的积极啦。对， 你对、啊，你也是蛮有自信的啊。 欸，我是说真的，好，算了算了，好啦。然后再来，我觉得是那个去太贵的餐厅，我觉得也不要。 欸，我其实这边我忽然想到一个，在我们问在我们讨论太贵的餐厅以前，就是比如说，假如我今天跟你出去去看电影，然后场次其实已经有先定好，比如说可能已经预期说7点，7点会结束散场，那我就因为这样，所以我有先定了餐厅。你会觉得这种东西会绑住我，绑住自己对于这个约会的弹性吗？ 等一下，你的意思是说你今天跟约会对象去看电影，可是没有说之后要吃晚餐？ 对，就是应该是说我们两个有预设到说会吃晚餐，但还没有预设说会吃哪一间。那我自己就先做了功课，然后说可能微秀旁边有一间意大利面蛮好吃啊，或是旁边有一间店还蛮好吃的，所以就是擅长说我跟他说我有订一间餐厅啊，我们一起去吃好不好。这时候你会不会觉得你会觉得这是一个雷吗？还是说你会觉得这个 OK？ 第一次约会，然后又在有好感的情况之下，然后也有预期，有提到会吃晚餐， 对，只是没有具体说会吃哪一间。但当然说，就是我订的东西，我一定是我从我的角度认为你会喜欢的东西吗？ 那我们比如说有聊过，可能我喜欢吃意大利面之类的吗？ 你可以先假设是有的， 那如果这样的话，我会觉得还好，不会是雷。对，我觉得雷会是在比如说假设我吃素，然后你就说那边有一间吃到饱烧烤我已经订好了，我可能就会觉得有点雷。但是我觉得不会啦，我觉得我会觉得有点贴心 啊。我觉得这个其实可能，这个可能其实还是要看彼此的那个好感度跟前面聊的这个状态。 当然 对，因为真的是我觉得可能有些人会觉得说，那你干嘛替我做决定？虽然我喜欢吃意大利面，但你干嘛替我做决定？ 懂。可是我觉得这个要回到，就是为什么我们是没时间讨论要吃什么呢？还是说其实我没有讨论说那个方向是什么，但你直接挑了一间餐厅，我觉得这 OK。 我觉得或者是说有时候我不知道这个跟性别有没有关系，但是男性可能会觉得说我想要用这个方式来隐晦的展示说你平常对我讲的这些东西我都有记得，你喜欢吃意大利面哦，然后这个时候提出来，他会有一种比较 surprise 惊喜的感觉吧。毕竟就像我们刚才讲的，就是初次约会大家都想要让对方留下印象良好的深刻嘛。 对，可是你刚刚讲那个我觉得比较雷的是，我们没有预期要吃晚餐，可是你跟我说订好了，我就会可能就会拒绝。就像我刚刚讲到那个迟到那个盲约那个，也是我们在老街逛完之后，他就说因为真的时间也差不多到晚餐时间了，他说什么他朋友在这附近开了什么什么烧烤店什么的，然后问我要不要去吃，那我就会拒绝他，因为我觉得这不在我预期的行程规划当中，然后更何况我觉得那一次的经验不是很好， 对， 我就不会想要再继续。 对， 大概是这样。然后我刚刚讲到太贵的餐厅嘛，就是我觉得第一次约会还没有很熟的时候去太贵的餐厅，我会觉得有点风险。就是 我觉得这好像是不是有跟我们前面 的那个 AA 制那集有关系。 就是 AA 制，我觉得这倒还好，但是确实那个钱你会不知道怎么分，这是第一点。然后第二点就是，我觉得你第一次约会还没有到很熟的时候，你也不太可能分食，然后你也不知道对方的喜好，对不对？比如说 像。嗯，因为我觉得贵的餐厅这个东西很有可能是一个很主观的想法。比如说假设以我们现在这种三十，我三十，阿桃保留的年纪我去约一个大学生吃饭，我们两个的经济的这个观念是差很多的。 对， 当然现在有一些就是大学正妹可能其实过得比我们还好了，但是就是我们先讲一般的情况下的话，双方对于贵与否的价值观的判断其实是可能有落差的。 对，我讲的一般就是像我们这种一般的上班族啊，就是我们家里面没有说到很有钱的那种，但是我的意思是说，除了金钱上的压力之外，你会觉得也很尴尬，因为你没有办法，我会觉得在点餐的过程当中就会也是有一种压力了，然后后来东西来了你可能也不太好，你也不知道对方有没有想要分食，你知道我的意思吗？就是 对， 我觉得没有很自然啊。 对，但我的意思就是指说，因为我们两个之间的金钱观有差别，所以说你觉得太贵的东西可能其实对我来说就是一个正常的约会的开销。我们当然不要讲那种六七千五六千的套餐啦，就是我觉得可能有些人会觉得说第一次约会花超过1000块吃饭、就是 哦。那如果这样子，我们讲像那个教父或者是卢思奎这种。 啊、 我的贵的餐厅是这样、 啊啊啊啊、 对，我不是想说 海底捞这种、啊、就是海底捞我觉得就这个价位是还可以接受的，但是如果是教父卢思奎可能3000-4000不到6000-7000，但是差不多2000-4000。然后他可能就问你说，哎、欸、你要水还是气泡水这种。 我刚才要讲这个。 对啊，你懂我的意思齁。 我懂你意思，我懂你意思。 嗯哼。你刚才马上讲什么？ 没有，我刚刚本来是想要讲说，因为有些人真的就是双方的那个金钱价值观是有差别的，所以说有些人会觉得说，哎、嗯，我去吃1000块，就是哎，你怎么花这么多钱？有些人是这样，所以但是你刚才讲到说教父或是卢思奎这种水准的话，那我觉得其实我们两个对于这个情境的想象是一致的。 对， 嗯哼哼， 嗯，所以反正总之，我觉得第一次去这种卢思奎或者是教父这种 level， 我觉得不太适合啦。就是我觉得双方都有压力，而且这过程当中是会很尴尬的。对，然后还有一种就是会很刻意呈现出自己好像什么都很懂的那种感觉。就是去餐厅，然后跟老板装熟，说：“哎、欸，老板就照旧。”但老板根本就一脸问号的那种。 哎、欸，你是不是也有讲过类似的故事？拉面还是？ 哦，对，是拉面，但是就是对拉面。 哎呦，你看看你的感情生活已经被我摸透透了。 可是那也不能算约会吧？就只是一个跟好啦，反正就是跟一个异性吃饭。对，然后整个过程当中感觉就是好像什么都很懂，我觉得我自己也没有很喜欢。 可我觉得这个真的要看人，我觉得有一些人真的就是喜欢看到对方对于某一件事情闪闪发亮的样子。 嗯，可是我觉得那个东西是你真的，比如说好，假设我今天很喜欢摄影这件事情，我对相机是真的很懂的那种，是真的懂。不是你其实不懂，但是你今天只是为了想要让人家觉得你很厉害，刻意装出来的。这个我觉得是有差别的。而且就算你今天再喜欢相机，再懂相机，你如果约会，对方根本就是对摄影一窍不通，但你一直讲这个怎样怎样，我会觉得对方也会觉得很无聊啊。 嗯哼， 对对，你讲什么什么那个什么聚焦哦，什么有的没的，那个我也听不懂，就会觉得很无聊啊。 大家只想要知道你要怎么样把人家拍得美美的就好了。 对，没有啦，就是我的意思说你在聊天的过程当中，你不要是那种很刻意呈现出，这个东西 maybe 本来就不是你懂的，或者是你擅长的，或者是你喜欢的，你今天只是刻意要营造出让人家觉得你好像有什么那种，就觉得我觉得那个是感觉得出来的，对，然后还有那种装阔，但其实没什么内涵。就是那个装阔可能不是只有金钱上，就是可能要呈现出一种整个外界或者是社会觉得说我们觉得成功人士的样子，可能穿西装还是怎么样的。你知道讲到这个我就想到，我不太确定我现在这边讲这个例子 妥不妥了、啊，但是反正之前我们有我们的共 同朋友，掉粉的是你，掉粉的是你， 是我们的共同朋友。然后他那时候不是有参加、哦，就好像我不知道那我真的不知道那到底是什么活动，还是一个什么社团。 哦，我知道，但我知道你在讲谁了。 对，然后 好， 我不是要批评他，但是我必须要说的是，我觉得就是。反正好，他参加这个某个人还是某个什么东西创的社团还是什么活动，然后可能要上一些课，那课程可能就会就是价钱，就是可能价格课程费可能不便宜啦。那课程费我那时候看到他在 Facebook 还是什么 po 的，就是有品酒课啊，或者是吃牛排啊，那 简单来说。我觉得简单来说其实就是男性魅力成长课程、嗯、但是这种课程就是它作为一个模板化、哦、就是它很明确的告诉你说你的男性魅力是建立在哪几项对于某特定事物 的品味，所以他们可能就会品酒课、嗯、他们可能会有那种带你去挑西装带你去挑衬衫的课程， 对，然后喝葡萄酒啊，然后说什么这要配什么起司啊什么的。其实我觉得就是，然后而且你知道，我还记得有一次看到一个po文是，哦，先讲一下，我们那个朋友好像后面就退了啦，就没有再做这件事情了啦，嗯嗯嗯嗯，可能后面就脑袋就清醒了吧。然后反正他那时候就是有一个po文，就是在大热天，然后一群人。多数都是男生哦，然后他们就穿着西装，然后在信义区这样，就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反正就有 没有那个好像是一个、其实是一个活动哎、欸，就是因为台北每一年都有那个 suit walk， 就是西装散步的这个活动，所以我觉得他们可能是就是组团去跟这个活动而已， 哦、跟这个活动、嗯、OK OK， 对，因为这个活动本身是很有这种就是。台湾的西服爱好者的这个文化意涵在里面，还有很多台湾手工定制服的当家或是 okay. 工作者会去参加，嗯， 这个我就不确定到底是不是跟着他们的那个活动了，但是反正总而言之这个课程就是有种绅士培养的过程。然后我觉得这应该是说我并没有批评或者是说觉得这个东西不好，而是说我觉得你们在塑造的就是一个模板，就像你刚刚讲的，就是一个成功人士的模板。可是我觉得我完全不认识你这个人是谁啊，我完全不知道你这个人是谁。那这些模板也不是我想要认识的。你知道，就是这个东西并不是你啊，为什么你要去形塑一个不是你自己样子的人呢？ 而且这个模板很建立在直男的价值观呢、欸，我真的这么觉得，就是他很一昧的一厢情愿的想象。多数的女性都喜欢哪一种男性，然后她用这个一厢情愿的想象去量产这些男性。 对啊，所以我自己觉得这个东西对我来说可能有些女生喜欢吧，但是对我来说我觉得有点刻意。就是如果我第一次约会的对象他是这样，然后带我去吃牛排啊，然后比如说带我去芦丝葵，然后跟我讲哦这几什么一九几年的酒，然后怎样然后搭配什么，我自己觉得会很有压力。就是与其这样，我宁愿就是我们到夜市然后吃个臭豆腐我还会比较开心。对，就是我觉得太刻意了啦，就是我不是很喜欢这样，然后我自己，所以我自己会把这样子的类型我会归类在第一次约会不要这么做。 嗯哼，我觉得这种就叫做太没有个性，太没个性了、嗯、但是我觉得约会里面好像太有个性其实也不完全是一件好事吧。 太有个性吗？你说太 就是 我就要看呢、欸。 嗯，就是像他可能 是强势的话，当然 他可能在初次约会里面针对一些蛮复杂严肃的社会议题或是政治议题去想要跟你做讨论，其实也不完全是一个很好的策略。 这个确实是危险的。就是你比如说最近的一些社会事件或者是政治议题，在双方都很不了解的情况之下，我觉得就一直在讲这个。我觉得也蛮危险的啦、嗯、对啊， 就是除非你很明确比如说在交友软体的 hashtag 上面就看到说、欸、这个人对于性别议题是很感兴趣的或者是说这个人对于某一些政治议题跟公益的问题是很感兴趣的，那你在、面对面的时候好好的去聊这个东西我觉得是可以的。但是假设说你是要让对方觉得、哦、你对于很多事情都很关心很有想法，有时候可能是加分，但有时候人会可能会觉得会让人家觉得好沉重，因为毕竟初次约会跟其他约会很不一样的一个重要的核心，就是其实大家是要很轻松的去彼此了解彼此的一些想法， 然后以及更重要的是彼此互动的这个感觉嘛。那这种东西只会让整个氛围变得很沉重而已。 嗯，欸，不过 我自己倒是有跟之前的那种约会的时候，就是约会的时候，啊，应该说约会之前在聊天过程当中就有分享我自己对环保的，我没有讲到环保的想法，但是我是分享我自己在生活当中环保的作为。我觉得这两个东西就有一个差别，就是你在生活当中的一些你实际去做的一些作为，这个东西就比较轻松，人家就会觉得说，哦，你自己，这是你自己选择你要这么做的，你要带餐盒，你要带水壶，对吗？但是如果你讲到环保跟就是可能现况，就是整个社会的经济等等的，我就觉得这个东西有点太拗口，而且是听起来会有点压力。然后 直接开口问他说，你支不支持三阶，你护不护早教？ 对对对，类似这种，然后就会，我觉得也不要让对方觉得说，哦，你好像也要跟我一样这么做。 嗯哼哼哼哼， 对。对啊，所以我觉得我会觉得说讲社会事件或政治议题可能会也不是说完全不行，但是就是要看你带的那个方向是什么。 嗯， 对，就看你怎么说这样子。对啊，然后不要一直只谈自己有兴趣的东西，但是我不知道对方完全没兴趣，我觉得这个当然也是很重要，这个就是聊天的技巧了吧。 对，我觉得这个可能反而不完全是初次约会的 people 啦。其实假设说你在前面的互动， 啊， 就是我们假设在交友软件或是网络上互动的时候，你只一直在聊自己感兴趣的东西，我想应该也很难把对方约出来吧。除非对方对你讲的这个东西是真的很有兴趣，或是说你真的跟金城武一样帅，所以对方有兴趣的本身就是你了。所以不然应该，我觉得这都是一个蛮基本的沟通的技巧。 这几天我其实在笨板上面有看到有一篇很可爱的那个约会的文章，我自己觉得就是相较于就是我啦，我是说我啦，就是相较于跟一个就是可能刻意营造出来的那个成功人士的样子，我其实比较喜欢这种很贴近生活比较自然的这种约会的方式。就是他在讲说他们约会的时候，然后那时候的暧昧的对象，他的机车就是很破旧。然后有一天，就是他们那时候要去约会的时候，就是他就是把从车上里面拿出那个大锁来锁。然后女生就心里面想说，有必要锁吗？就后来他们可能出去吃饭还是干嘛，回来之后就发现大锁被解开偷走了，车子还在。还有一个我觉得也蛮好笑的，就是。后来他们那时候就是可能要去约会，就是要看夜景等等的，然后因为那台车很破旧，然后其实女生想去，可是她有点怕车子骑不上去，所以一直都没有要就是载她去。然后这是他们交往的第一个礼拜。然后有一天他就打电话，那男生就打电话跟女生说要载她去看夜景，然后他就很开心，就是打扮好然后换好衣服下楼，然后看到机车很感动，因为他把那个后照镜，因为刚刚不是讲车子很破烂嘛，他就把后照镜装上去。然后后来他的男朋友看了之后，他也觉得很得意，就说，哦，这是我花250元新装的哦，等等的，这样这对他来说是一大笔钱这样子。然后他就说，因为要载你出去，我希望可以让你安全一点。然后他们就一路骑到山上兜风，然后车子一开始骑得很失利，然后就是总之还是顺利到了山顶这样子。然后后来看了夜景，然后就是天色也慢慢暗下来了，然后就是决定要就是回去市区吃饭，然后再回宿舍。然后因为下山就是比较不会有那种吹油门的问题，然后女生就说她整个沉浸在幸福的气氛里面，抱着前座的她觉得人生真美好，但是有点顺了过头，车的时速越来越快， 刹车坏掉 了。对，她突然转过头来告诉我说，我的刹车好像坏了。然后反正后面是有顺利的下山了，可是我就觉得很可爱，就是我觉得就是虽然他没有呈现出那种去高级餐厅啊品酒还是怎么样，可是我觉得那个是很真实的那个人的样子，然后也没有刻意，就是他虽然口袋没钱，但他也没有刻意就是打肿脸充胖子嘛的那种感觉。就是我觉得就像我自己之前讲到那个爬山的例子，就是我觉得可以是去爬山，是因为那个时候我记得我去爬山的时候，对方就有准备你的可能攀爬的手套或者是一些补充热量的补给品， 然后那时候你就会觉得，哎，还蛮感动，就是 补充热量的棒子， 补充能量的一些对棒子，你就会觉得蛮感动的啦，就是。有一种把就是对方把你放在心上面的感觉，就会觉得很贴心吧。对，所以我觉得就是回到我们刚刚讲，就是一种诚恳真实的让对方去认识你自己，不需要，我觉得不需要，就是你会想要给对方看到好的那一面，我觉得是正常的，可是不需要过于做作或者是过于过头。 嗯，我觉得核心而言还是说我们约会多数情况下，如果约会，其实还是会想要最终走入一段关系的。那如果说其实走入一段关系，就是你要邀请对方进入你的生活，那你就不应该在约会的时候呈现一个不是你生活的生活嘛？那这样你要怎么邀请对方来参与你的生活呢？ 嗯，没错。就像你今天如果要追一个喜欢户外运动的妹子，你也不就是如果你勉强自己去爬山，我觉得应该也是蛮痛苦的。 不会，我觉得这可能也是他会想看到我在我爬到一半就啊啊啊，这个也是很真实的。我觉得搞不好会他会觉得不错啊，就是之后如果我想要参与、 啊， 如果我想要参与他的户外生活，我们可能就选择一些高级的蒙古包露营嘛，就是什么都帮你穿 ban 那种之类的。这可能也是一个大家可以彼此找到一个协调的方式啊。 嗯，但是我觉得也可以让他知道，就是说你其实没有很喜欢这个运动，可是今天你偶尔会陪他这么做。 嗯哼哼哼， 对 啊，对 啊， 就是 我觉得这样也不错。 大家也不需要完全都一样嘛，就是我们两个在一起之后，你如果跟你的朋友山友们想要去爬山或是去户外运动，你也可以去啊，我没有什么好局限你的。 嗯，是啊，对啊。 嗯，好，差不多就这样子啊，今天节目也差不多就录到这边了，谢谢大家今天的收听，我们下次再见啦，拜拜。 拜拜。